的一

深难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。 天空的清澈，雨用泪水洗过了你最爱的天蓝色，被阳光折射。天桥的两侧，我们遥遥相望着，时光静止那一刻。可喜可怜可恨可爱的，可惜都不可能了。我把我对着，心情把你也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生是我答应你的，越记得越不舍。我不懂得爱的恨的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。有什么还在这，紧紧被回忆咬着，彩虹的第八个颜色，是夜的黑色，心还是肉做的，你的吻还热热的，你睡了我还醒着。苦的涩的甜的酸的怀念的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记得也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。对着再对着，心情把梦也对着，回忆我都收好了，泪水渐渐就会干的，千纸鹤飞走了，沿着银河悲欢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，别把我分割。也轻轻把你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 始是我答应你的，越记得越不舍，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，痛过就懂了。对着再对着星星，把梦也对着回忆，我都说好了，泪水渐渐干了，先知鹤飞走了，沿着银河悲欢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，越不舍越依依不舍。 中午十二点了，肚子饿得咕噜咕噜，别被人听见哦，真糗啊，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，去吃午餐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 欢迎致电摩尔。